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最近呢，这个天气啊是非常的多变，我不知道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感觉到了，说短短的几天时间呢，大家呢就感受到了一年的4个季节。我看到啊，网上啊有的网友说这个春笋吃了，油菜花也看了，短袖也穿了，那么秋裤又套上了，那有的老年人呢甚至羽绒服也穿上了，是不是快过年了啊？这个时间呢可过得真快啊。当然呢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通过这个玩笑话呢表达了一年四季的转变之快，这也确确实实是最近全国天气的一个真实表现。而且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呢，说假如家里的年轻人呢穿着薄薄的春装出门呢，可能马上就会听到一句话，说春捂秋冻了，别冻着了啊。不管是父母的叮嘱还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唠叨，大多都会这么说。那么事实上呢，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民间谚语。的确春天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尤其是昼夜的温差悬殊，那这个季节人的衣着如果不合时宜，就很容易患各种疾病。所以说呢，古今的养生啊都十分强调春捂，但是你春捂如果捂不好的话呢，你分分钟也会捂出来毛病。那么当冬季向春季转换的时候呢，人体的防卫体系呢处于冬眠初醒之际。那么经过研究表明啊，对多数老年人或者是体弱多病的人来说，-15度可以视为捂与不捂的临界温度，也就是说当气温持续在15度以上，而且持续的时间有一定时间并且相对稳定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减少身上的衣物。但是减衣还是要以气温持续7到14天没有变化为好，也就是说尽管气温回升了，你也再需要5到7天左右。那么如果体弱的老人或者孩子，那就要5到14天以上，这个身体呢才能够适应。因为减得过快呀，可能会冻出病来。您比如说有很多高龄老人往往过得了冬，可是在春天这个人呢却说没就没了。这个捂啊， 带有一点热的意思，也就是说衣服啊应该适当的多穿一些，但绝不是衣服穿的越多越好。如果衣服穿的很多，甚至捂出了汗捂出了痱子，这冷风一吹反而容易着凉感冒。那么如果说春捂，我们也是要有一定的侧重点的。那古人呢，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的实践当中啊，已经认识到了说寒多自下而生。什么叫自下而生啊？就是寒从脚下起。因此呢，我国古代养生家提出了春令衣着易下厚上薄的主张，就是你下面腿的下面多一点，上面薄一点。这与现代医学所认为的人体下部的血液循环较上部差啊，所以呢下部易受寒冷侵袭，这个观点呢是相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春季啊还是要遵循下厚上薄为好。同时我们捂的重点在哪儿啊？在于胸腹部以及足底，你看脚啊前胸啊后背呀 那么为什么提到了胸腹部的保暖呢？胸背部的保暖呢，因为背部保暖呢可以预防疾病。背部啊是咱们人体的大穴呀，是吧？哎，那么呢可以减少感冒的概率。而前面的腹部呢保暖呢是为了保护什么呢？保护我们的脾胃呀肠道啊您看很多人一着凉就出现了消化不良拉肚子，孩子着凉拉历史啊，那么咱们大人着凉是不是拉肚子因为寒从脚下起，脚下的神经末梢丰富敏感，所以说做好下肢的保暖呢才能够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那么由于春季早晚的温差较大，老年人在早晚出行的时候呢最好要做好头部的保暖，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你从温暖的室内进入温度较低的室外，你这冷风一吹啊就会导致头部的血管收缩，尤其是本身就有高血压高血糖以及脑血管动脉硬化的患者，你本来血管就狭窄了，再加上血液粘稠，就更容易出现脑血管的意外，脑血管一收缩堵了，是吧？您看每年由于晨练导致出现脑血管意外的人太多太多了您比如说呢脑血管收缩呢就会导致脑血栓呢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出现呢所以说呢在春季的早晚，如果老年人出行还是要戴顶薄的帽子来保护脑血管。那么这既是古代中医学的治病准则，也是现代养生保健的重要方法。那你看许多疾病的发病高峰与冷空气的降温持续的时间呢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感冒消化不良，那么早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便捷足先登的。再有呢就是像风湿骨病，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说第二天一降温马上头一天他的关节就不舒服了，而脑梗与心梗也会在冷空气到来时由于血管遇冷收缩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乃至加重。所以说呢捂呢要顺应天时，那么在气象台预报的冷空气到来之前呢我们就要注意增添衣物了，做到未雨绸缪。那么面对寒冷的春天，您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要加减衣服，那昼夜温差大于八度的时候呢您就不要着急的减衣服了。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春捂呢？可能咱们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张老师说春捂啊，那我想了解一下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类人群。第一个就是儿童，你这个孩子如果过早的脱掉棉衣或者穿的太少，一旦遇到气温下降你孩子是适应不了的外出呢遭受冷风的刺激，张开的毛孔啊就会马上的收缩闭合，由于孩子体温调节还没有健全，一旦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 还会造成上火，也容易导致抵抗力的下降，容易得伤风感冒、急性扁桃腺发炎呐、支气管炎呐、一些小儿肺炎呐等等疾病。尤其是婴幼儿呢是要捂一下的，但是对于两三岁以上到处活动的孩子呢是要增减一些衣服的以防呢玩的大汗淋漓后啊冷风一吹好了反而会感冒了。那么咱们怎么发现孩子穿衣服是否合适呢？我们会经常摸一下孩子后脖梗，如果你从后脖梗摸进去他的小脊背啊湿漉漉的，你要该减衣服了。那么第二类的捂呢就是女性，我发现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一立春就觉得春天来了我该美了，迫不及待地换上单衣单鞋，甚至穿上了美丽的春装。那么即使呢在最怕冷的月经期间也不例外，因此呢在初春的季节呢因着凉而患病的女性特别多甚至呢由于呢宫寒导致了不孕不育或者月经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妇科疾病了，痛经所以说呢尤其是呢到了中老年阶段呢会出现风湿苦病的困扰。那么第三点的五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这个老年人呢随着身体的衰老，新陈代谢呢逐渐的减慢，体热产热的本领越来越差，所以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不抗重啊，而且他的循环系统呢也不像年轻人那样旺盛，所以说老年人呢非常容易受倒春寒的刺激。您比如说热了两天咔嚓一下温度下降了接近零下这就是倒春寒。所以说在立春之后啊，尤其是大风天气，我们老年人一定要减少出门的次数，你外出戴上帽子，减少头部血管受到冷空气的刺激，而高血压的患者呢一定要持续用药。那么不管春季是捂着了还是冻着了，都可能会出现说打喷嚏呀、流鼻涕呀这类症状，尤其是有鼻炎的人群这个季节呢也是非常遭罪的。那么咱们如果有鼻炎的患者朋友呢，我们可以这样做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治疗鼻炎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包括过敏性鼻炎呐、萎缩性鼻炎呐、鼻窦炎呐、鼻涕多呀，包括闻味不灵敏呐，这个效果都很好，不花钱是吧。我们找到可以到工地上找一块黄砖，也就是耐火砖，黄色的砖头叫耐火砖，你放在火上烧，煤炉子上啊还是这个液化气灶上啊天然气灶上都可以烧，烧烫以后啊把火关掉，将一条羹醋倒到这个热砖上，这时候啊这个醋往热砖上一倒，我们就会发现有大量的这个热气往上冒这时候啊患有鼻炎的人呢就把鼻子凑上去闻这个热气，一天两次连用七天那么这个方剂啊不花钱，有消热消炎解毒通窍治疗各类鼻炎呢都有特效。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没有记住这个方子的话呢，可以拨打400的电话呢进行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用这样一个方法呢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治疗鼻炎并且预防复发。因为我经常可以看到有鼻炎的人呢是一边擤着鼻涕，那么不一会儿呢垃圾桶呢可能就已经是半桶的鼻涕纸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也非常尴尬的。因为有一个患者曾经跟我说过，说他的鼻炎呢甚至严重到不敢去参加别人的婚礼。那你看在聚会在婚礼上呢大家围在一桌一起吃饭，他不行他必须得一会儿擤一次鼻涕，不仅不好意思也害怕别人受不了嫌弃。所以说你看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鼻炎他都很少去公共场合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或者身体方面有其他疾病的困扰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会尽可能的安排时间呢多接通大家打进来的电话。那么在前一段时间里呢，曾经有一位病人找到我说，张老师啊，这眼看着天气呢是越来越好了， 我也想出去逛逛啊。你看太阳出来了，花儿开了，草都绿了，我想出去散散步，但是不行啊。啊，我说怎么不行啊？他说走不出去呀。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不是腿脚不好啊？腿脚不利索不能出门呢。然后他跟我说呀，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啊是不好不少，你看冠心病啊，血压高啊，哮喘呐、啊，动脉硬化呀、啊，但是这些都是身上的毛病，我这腿呀、啊、还行，没什么大问题。我一听这腿没什么大问题呀、啊，你不影响行走啊，可他还为什么不敢出门啊？啊，我一分析啊，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肾不好啊？啊，找不到厕所呀？他说张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已经看中医了，是肾不好。那么为什么肾不好就是要常常上厕所呢？我相信收音机前也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肾主思二便。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肾负责调控大小便的排泄。那我们老年朋友往往咳嗽一声就尿裤子了，跑几步就憋不住了。那么有些人说听个笑话一笑好憋不住尿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年人的肾阳不足了，肾固摄大小便的能力下降了。那么当肾阳不足的时候呢，就出现憋不住尿啊，甚至尿裤子的现象啊。你看看这肾不好啊，出门就要找厕所，那他能敢出门吗？他又跟我详细的说了他的情况，说他的尿急啊尿频呢、啊、已经好多年了，他是走到哪儿啊都急着找厕所。那么有时尿完刚提上裤子就迫不及待的又想尿了，那如果不去尿就会因为憋不住尿而尿裤子，甚至他现在的多尿啊已经导致了晚上睡不好觉。他说躺下迷迷糊糊的，刚想睡就马上起来要上厕所了，刚从厕所回来躺下还没有等到又睡着就又想尿尿了。你看这能睡得好吗？他还跟我说了，当他必须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呢就让儿子提前给他查好查找路线。那么查路线干什么呢？就是要先找到途中有厕所的地点，他好快速的找到厕所。想来这也是不算办法的办法了，要不然实在是不行的。那么出不了门，几分钟就要尿一次，有的时候啊真的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么像他这样的问题呢，相信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一定也有很多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甚至呢更严重。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张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的名字啊叫桑瓢缩尿汤。那么组成呢有三竹鱼十克，金枸杞十克，石菖蒲十克，益智仁十克，桑瓢消十克，韭菜籽十克，茯盆子十克，水煎服，早晚各一次。那么这个方子呢有益肾气呀、啊、缩小便呢、啊、专门治疗遗尿多尿，或者老人呢憋不住尿或者小便失禁。那么这个方剂来自于京城名医施金墨。那么当时呢这个病人呢就迫不及待的按照我给他的方子啊严格的喝药来治疗。那么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啊，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已经好多了，没像之前呢那么一遍遍的去厕所了。首先他现在每天晚上起夜小便的次数呢已经减少到2到3次，这个晚上啊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并且最近呢还出了2趟门，逛了逛公园都挺好，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心里也再也没有负担了，这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有一定好的影响。另外呢我还告诉了他一个关于调节睡眠的方子，那么他现在呢反应睡眠也好多了。 那么一宿呢已经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了。那么像有失眠呐、多梦啊，那么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呢都可以打来电话呢进行咨询。那么针对您个人的情况呢，来帮助您逐个的来解决您的问题。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在春季乍暖还寒，易生发心阳。什么叫心阳啊？心中阳气。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血液受寒则凝，遇热则行。那在寒冷的冬季呢，受低温的影响呢，人体的皮肤毛孔是收缩的。皮肤毛孔的收缩呢，用来减少体内热量的散发，来保持体温的恒定。那么当进入春季，气温升高，阳气逐渐趋向于表，皮肤的腠理呢逐渐的舒展，那么机体表面的气血供应呢逐渐的增多，而供给大脑的血液呢却相对减少了，就容易导致相应的过氧链减少，那么使大脑的工作呢受到影响。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春困。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季节当中呢，睡懒觉呢又不利于阳气的生发，所以说在春季呢，我们一定要克服睡懒觉的这个状态，来通过适当的运动呢，来调动身体的功能，来助阳气生发。另外，春天呢，这个气候啊，乍暖还寒，这种气候呢，往往会使心脏病的患者呢，病情加重或者恶化。那么包括风湿病、心脏病的患者呢，也会因为寒冷的气候呢而导致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呢出现了感冒后复发加重。那么这种冷暖无常的气温和气压骤变的异常天气呢，也容易导致我们机体的交感神经失调，会引发毛细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上升。所以说在春天呢也非常容易出现那么脑血管意外的。那当血液粘稠度增高的时候呢，又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疾病的发生。那么根据多年的临床观察呀，我发现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往往在每年的初春之际是高发的。所以说在春季呢，一定要重视心脑血管系统的保健，来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头部啊、胸背部啊和脚部的保暖。那么对于体弱的和老年人来说，室温最好保持在15度以上，这个衣服啊千万不能脱得太快，因为寒冷多风的天气呢要避免室外运动。你像晚春季节，在五一之后呢气温升高了，那么气温升高就容易导致心火上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在适量的进食优质蛋白，你比如说鸡蛋呢、鱼类啊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绿豆汤啊、红小豆汤啊、绿茶呀等等，以防止体内急热。那么春季呢不宜进食像羊肉啊、狗肉啊啊以及辣椒啊、花椒啊这些大辛大热之品，以防邪热化火导致疮痈接踵的疾病。那么春季的养生呢，一定要顺应生发之气。我们中医认为啊，说春季与肝脏的生发调达之气相应，那肝为将军之官，如果春季违逆了肝脏的生发调达之性呢，就会产生肝瘀、肝风、肝火等辩证，那么不仅会影响人体的情绪，而且会损伤肝藏血的功能，从而损伤人体的正气，可谓伤肝又伤心。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呢，随着气温的升高呢，气候逐渐的变暖，那么随着天气的变暖呢，人体的皮肤松弛，毛孔放大，皮肤的末梢血管的供血量增加，尤其到了谷雨季节后呢就更加明显了。那么这个明显呢就容易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发生镇静催眠的作用。所以说在春季呢，我们往往感觉到是很困很乏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调整好睡眠呢，对身体健康和养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的起居作息呢，应该与日落日出相吻合。你看现在呢，虽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那么人们的活动呢，却已经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无节制的夜生活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了许多的负面效应。你像亚健康呢，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你春季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易上火的季节，于是呢人们在这一冬天在体内积存下来的垃圾废物就形成了导致以上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呢，在春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要趁着春季呢，通过运动，适当的运动，排出体内的毒素，才能够睡好觉，养好身体，来为自己的健康长寿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么在春季呢，食用一些下面的食物呢，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有一定的帮助。比方说像红枣啊，羊皮。那么我们古代名医孙思邈就说过，说春日易省酸增肝，宜养脾气。那意思是说呢，春季我们可以多吃一点甜的。那怎么吃啊？用红枣如何来养脾气呢？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您把红枣洗干净以后啊，上在笼屉里反复的蒸啊，蒸完晾凉了以后再反复的蒸，蒸上五次六次，最好蒸上九次以后呢，这个红枣啊就是变成了黑色了，而一黑色的红枣呢就能够起到养脾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蜂蜜。那中医认为呢，说蜂蜜味甘，入脾胃二经，能补中益气，润肠通便。另外呢，在春天这个季节里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苦瓜。那么苦瓜呢可以去火清热解毒，而且还可以养颜嫩肤，并且还可以降血糖。那么过去一提到糖尿病啊，都觉得是很稀奇的，为什么呢？因为得的人少。可是现在您再看，得糖尿病的人特别多，跟大环境有关，再有呢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那么糖尿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在肝。肝脏是将军之官，它不仅负责着血糖的代谢，还负责分解血脂和合成蛋白质。那一旦肝脏这个君主之官出现了问题的话呢，不仅血糖升高了，而肝脏的解毒功能也就越来越差了，并发症也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我在糖尿病的领域呢已经工作了多年，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大夫啊，我从得病以后一直控制我的血糖，怎么还是没有控制好啊？那么到了我这儿一看，不是你没治疗啊，而是你的方法错了。那么方法错了，您这病还能好吗？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呢，您要是拿不准您目前的糖尿病的治疗应该怎么用药，或者用了药没效果的话呢，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呢，我会针对您的情况呢一一的给您来指导您的治疗方案。那么再有呢，就是春天呢啊，要多吃菠菜。菠菜是一年四季都有的蔬菜，但以春季呢为佳啊。我记得一个小品当中不说春天的菠菜吗？那么春天的菠菜是鲜嫩异常，最为可口的，那么对解毒啊，防春燥啊，都有很好的益处。那么再有呢，就是葱姜蒜。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葱姜蒜它是调味品，它不仅是调味品，而且它有非常重要的药用价值。那么它可以增进食欲，助春阳，还有杀菌防病的功效。那春季呢，是葱和蒜在一年当中营养最丰富，也是最嫩最香最好吃的时候。此时呢，食用可以预防春季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说的感冒。而北方人春天爱吃的小葱炒鸡蛋或者小葱蘸酱呢，也都是很有营养的和顺应节气的最佳吃法。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春天的注意方法以及养生和防病制定的方法有很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呢 今天和大家先聊到这儿。那么我们还是把下面的宝贵时间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给题目帮助。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及并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新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新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我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嘛，已经有五年了。 五年了啊，今年您多大年龄啊？ 我今年62了嘛。 62了啊。那么除了腰间盘突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了嘛，我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嘛。 关节炎几年了？ 哎呀，也有4-5年了，这个两条腿疼了就受不了。 嗯，两条腿疼啊，嗯， 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变天就更疼的厉害了。 嗯嗯， 而且我这个心脏嘛，老也不舒服，心律不齐嘛。 嗯， 啊，我这个糖尿病嘛，上医院一检查，是二型糖尿病。 嗯， 连带着现在我这个血脂呢，也不知道咋的也挺高了。 嗯嗯， 哎呀，这三高基本上我都占全了。 那可不，您是血糖高了，血脂高了，那接着就是血压高了，那不三高很快就占全了吗？ 是吧？ 是不是？ 其实吧，总觉得身上就乏力的不行，累的不行，浑身没劲。 嗯 嗯, 嗯， 现在吧，生活吧，我倒是能自理，但是我就是怕了，这个病情发展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重了，那可咋办？ 所以说您现在已经有危机感了，这个危机感是来自于身体的感受，对不对？因为您已经发现了问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哎，原来只是腰间盘突出，然后呢这个血糖也高了，有糖尿病了，心脏也不舒服了，现在血脂也高了，是不是就感觉到这个病怎么越来越多了？年龄不大，是60岁出头啊，是吧？ 是的，是的。 哎，所以说咱们上了60岁上下的人都会出现一体多病，有2-3种慢性疾病啊，尤其您的一种病是吃出来的，就是糖尿病高血脂。 嗯， 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吃的大鱼大肉吃的多了，吃的油多了，再加上咱们呢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熬夜呀玩乐呀，就导致什么呢？导致肝脏的功能受损了。肝脏的功能受损以后，它就不能够把血液当中的糖给收回肝脏作为储备了，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我怎么这么乏呀，一查血糖高了，得了糖尿病了，是不是？ 哦，对对对。 那么当血糖高了以后，肝脏还负责血脂的分解呀、啊。那么你吃的油多了，血液当中的低脂这些油不能被肝脏给分解掉，不能代谢出体外，怎么办呢？就在血液当中，血液当中的油越来越多，糖越来越多，血液越来越粘稠，这些油啊在血管内啊逐渐的就连成片了，形成块了，就浮着在血管壁上，就是出现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了，对不对？ 哦， 哎，那么呢，这影响到心脏的供血了，你就有了什么呢？有了这个心肌供血不足了，出现了心律不齐了。 对 啊， 有道理 啊、 嗯。 那么你想想啊，血管内皮当中有斑块了，有斑块了以后，血脂也高，血糖高，血液粘稠，逐渐逐渐的血液流动的越来越费力了，越来越吃力了，对血管壁的这个阻力越来越大了。这时候咱们就会发现头怎么晕了，怎么胀啊，怎么疼啊？一测血压，高血压了。 对 啊。 对， 而腰间盘突出，咱们很多患者说腰间盘突出，再加上有这个关节炎，是不是走路困难呢？生活不能自理，要你怎么害怕呀？是吧？ 是的，是的，对对。 哎，所以说我给你开几种药，加上方你按我说的做啊。 第一个，咱们首先说糖尿病，我经常讲啊，说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让咱们患者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它是百病之源，万病之首。你得了糖尿病以后肯定有并发症。那糖尿病病根刚才我讲的就在肝呢，是吧？肝负责调节血糖，负责分解血脂，咱怎么办呢？就恢复肝脏的功能。那最好的就是我常和大家讲的，从肝上来治，来恢复肝脏的功能。血糖一旦稳定到正常以后，不仅血糖稳定到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因为它能够分解血脂的，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是吧？这是调肝糖尿病的问题。第二个呢，就针对你心律不齐的问题，我给你开个方你用一下啊。 哦，好的， 你记一下，这个猪心，买一个新鲜的猪心，把猪心切开，然后呢，切开的猪心里头呢，再放进两克莲子心，莲子心是绿的苦啊，莲子心是绿的苦，再加上绿豆皮三克，啊，莲子心放在猪心里边，然后给它蒸熟了，你的猪心呢外头给它合到一起了，完了用小绳扎上以后呢，完了给它煮熟了也行，蒸熟了也行，完了呢切点猪心切成片蘸盐吃，早晚吃，隔一天吃一个，治疗心律不齐效果不错。另外呢，就是治疗您的这个关节炎了。包括腰椎上面突出了，用这个养血融精丸。 啊，这药店就有卖的了吧？养血 融。这个药是普药，一般的药店都有卖的。啊，先买一个月的，吃完一个月以后，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啊，关节的疼痛啊、僵硬啊都有所好转。啊，这个腰椎疾病呢，你可以趴在床上，硬板床上做一个燕子起飞的动作，啊，能够帮助您恢复腰椎这个韧带的弹性。 哦，好的，好的，嗯， 好。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哎，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 啊，我想跟你咨询咨询我的情况，您给看看吧。 啊，您什么情况？您请讲啊。 好好啊，我是顽固性的便秘，两年多了吧，现在平均每到三五天便一次，论严重的时候七八天才便一回。 嗯。 而且就排便特别困难，以前尝试过很多办法，也服用过一些保健品吧，效果都不明显。 嗯。 啊，另外我还有冠心病，人都说这便秘对着冠心病的危害挺大的嘛。 那当然了，咱们有很多的患者，你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不就是死于便秘吗？冠心病呢？冠心病诱发的便秘，你用劲儿，好像腹压一增加，你这个心脏就缺血了，啊，这就很厉害了啊！ 对呀、啊，有很多人就是在厕所、啊 嗯， 然后不行嘛，直接就送到120医院去了嘛，让120。 对，嗯，看你也听明白了，也知道这个危害了，是吧？嗯， 是，我也挺害怕的。 嗯， 没办法呀，一用劲儿就怕，这个自己身体不行。完了，便秘不用劲儿，它还不行。 嗯，不用劲儿便不下来，是吧？嗯。 是啊，另外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风湿，这胯疼的厉害，腿也疼。 嗯。 平时起床的时候，用那手撑着床，用那个巧劲儿，要么直接就疼的是都受不了。 哦。 天天靠那些激素药撑着。吃那个胃都有点不舒服了。 那肯定啊，激素药不能大量的吃呀、啊，啊。 是。但是不吃完疼，所以就想问张老师，我老伴儿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呀？您帮我给出个主意吧。 好，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给你解决你便秘的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是你很大的烦恼了。您刚才告诉你的心脏还不好，是吧？ 是、 啊。哎，那这个怎么办呢？您就用这个便秘治疗顽固性的便秘。你用煮熟的南瓜一碗，把皮剥掉啊，煮熟的南瓜一碗，哎，一碗，完了你加入这个熬炼好的这个猪油15克，就是一大条羹，把这个趁热把这猪油跟南瓜呀、拌到一起，再拌点盐，一天吃一次，两三天就解决您便秘的问题。 哦，行，这方法好难。 哎， 行， 哎。另外针对心脏的问题呢，我经常在讲啊，我说这个心脏病啊，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有很多，哎，那么如果你这个心绞痛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用一点这个丹参滴丸，复方丹参滴丸。如果只是心慌胸闷气短， 啊，偶尔有心绞痛的话呢，那你可以呢用一点这个葛根和丹参来输液，就可以解决冠心病的问题了，好吗？啊，再有呢，就是您说您老伴的这个关节疼痛是吧？ 是风湿吗？ 哎，这个风湿的话，用一点追风活络丸。 追风活络丸。 这个追风活络丸呢，它能够，它有什么功效呢？有舒筋活血、散风祛湿的功效。风湿、风湿，它就是有风寒湿邪嘛，是由于关节内嘛，是不是？哎，这个效果是不错的。所以说呢，这个呢，给他用一个月，用完一个月以后再打个电话给我，好不好？啊。 哦，好好，行，那我先尝试你教我这样的。 哎，如果记不住的话呢，拨打400的电话来进一步的咨询啊，因为我说话的速度很快，您后头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好吧？啊， 行行，那谢谢张老师啊。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张老师您好。 你好啊。 张老师辛苦了啊。我家是我家是北京的石景山这边的，我叫张秀华。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哈。 你说。 我现在是右眼已经失明了，左眼呢光感少。在医院查出来有这个青光眼，另外还有视神经萎缩，看啥都看不，人都看不清楚，根本看分不清楚谁是谁。现在你现在算一算，这都有6-7年时间了。是啥吧，张老师？我呢本身有这个糖尿病，关键是。我这个糖尿病这年头更长了，得有10来年了都，10来多年了。 10来年了啊。 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我现在。老是觉得闷得慌，使劲吸一口气，觉得顺畅点。再过一会儿，就老是觉得不透亮，这胸脯这老是觉得有东西着着似的。你看光这不说吧，另外我还有风湿病，一说该阴天下雨了，那就更厉害了，跟那个天气预报一样，浑身酸疼酸疼的。现在我这个正常的这个基本上这个正常的生活都已经影响了，都感觉平常吧就不阴天身上也不得劲，也没劲，身上也不想动。尤其是这个眼睛啊，这看不清，这个我也急呀、尝试了很多办法，啥办法都使了，孩子这老伴儿都给我往家买药，用了不少，通通都不管用，关键是，这不好。我觉得张老师，你看，你有啥办法？你看给我能治治我这身上这些病。 我刚才跟前头的两位患者的交流，您听到了吗？ 我也听得不太清楚，听得一点儿、 不太清楚。所以说呢，有一位患者呢，他跟您一样，他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一个苦恼就是说什么呢？看不到希望，因为药得病的时间越来越长，药越吃越多，而问题越来越多，是吧？随着糖尿病的得病的时间的延长，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用您的话来讲，现在心脏也不好了，视力也不好了，尤其是视力的问题，让您是最恐惧的，是吧？因为视神经萎缩到一定程度，你就彻底失明了。一旦失明的话，任何的招都没有啊。是吧？所以我经常在讲，说糖尿病，咱们很多的患者为什么病了多少年，降了多少年的糖，啊，即便是血糖正常，并发症依然出现了呢？这是一个。因为咱们说呢，导致血糖升高的原因就是你肝脏不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来，你收不回来就在血管当中啊，你在血管当中，这个血是不是就黏呢？对不对？ 那对。 而糖尿病的患者，不单是血糖高的问题，他会当肝脏的这个代谢出现异常以后，他不能够把咱们血液当中的脂肪给代谢掉。你代谢不掉以后，你是不是你的血管当中就有了斑块啊？有了斑块以后，尤其咱们的眼睛。眼睛的血管非常细，那你眼睛的供血出现问题，血管堵了一部分，那你眼睛的防水一堵了，你就会导致眼压增高啊，就出现了青光眼呢、是吧？ 那对对对， 缺乏肝血的濡养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视力下降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治疗青光眼，我给你这么一个方儿，你记一下，是猪眼一副， 然后呢，这个加绿豆啊，一起煮熟，哎，加绿豆一起煮熟啊。 哦哦哦， 煮熟了以后呢，放点调料啊，是吧？嗯 嗯， 放点调料，完了呢，加油盐适量，每天吃一副。啊，你这个到这个杀猪厂啊，肉联厂去跟人家说一下啊。啊 嗯嗯， 这个每天吃一副的话呢，连吃半个月，连吃半个月，它有这个眼内轻松，轻松是什么呢？眼内一轻松，说明眼压下降了，眼压下降了以后，你视神经萎缩不会再向前发展了。你是不是视力就保住了呀？ 嗯嗯， 对吧？啊，你就不再担心失明了，是不是？ 嗯， 连吃半个月以后，你的感觉啊，眼球憋胀的现象没有了啊，完了眼睛轻松一些了，感觉眼原来看不见的现在能看见了。啊， 哦， 这个就是， 哦哦， 哎，治疗青光眼的这个方剂呢，你一定要记住啊。 哎， 另外就是我经常在讲，我说冠心病，冠心病说白了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是心脏缺血了。是吧？因为在血管当中有了斑块呢，是吧？血粘稠了，在降糖的同时，那么在恢复肝脏功能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不单纯血糖稳定了，血脂也正常了，心脏的供血也在恢复了。心脏的供血一恢复以后，你是不是心慌、胸闷、气短都没有了？ 对对， 啊，你心慌、胸闷、气短都没有了，你还担心吗？你现在天天担心受怕呀。咱们有些患者跟我讲啊，说张老师，我害怕呀，为啥害怕呀？害怕今天晚上咱们上床以后，明天咱们。天亮咱们看不着了，是吧？哎，这是最害怕的。哎，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呢，这个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先用一下，用一下熊胆救心丸啊，熊胆救心丸啊， 熊胆救心丸 啊，熊胆救心丸。另外呢，针对您的这个骨病的问题，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就用一下抗风湿液就可以了啊， 风湿液 啊，嗯。啊，用一下抗风湿液，抗风湿液呢是连喝带抹，啊，你这个口服早晨一支，中午一支，晚上一支，有点刺激胃，饭后用，再留下来一支，哪儿疼抹哪儿，搓热的擦，啊就可以了，啊， 嗯嗯 嗯， 好好好 好好啊，另外这药都不要多买啊，用上一个月以后呢，打个电话给我，好不好？ 行。行， 哎， 好好好。 另外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呀，你这个每次吃饭呢，不能吃的很多。啊，因为你吃多了饭以后呢，你这个胃肠啊就跟心脏争夺血液了，是不是？啊， 对，行， 好，再见。 嗯，谢谢张老师，行，我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好 的，再见。嗯，好，再见啊。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春季万物复苏，生机盎然，胆囊炎患者病情也容易复发，出现一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胃病。张老师温馨提示，出现上腹部隐痛、腹胀、恶心、厌食、吃油腻食物后出现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定不要忽视，及早就医。今日秘方分享，凡是有胆囊炎的朋友请记好，金钱草、败酱草、茵醇各30克，热水冲泡当茶喝，坚持使用可有排石利胆的功效。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想要改善吸收，为治疗糖尿病打好基础的话，一定要特别关注这几天的节目，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400-707-8816 400-707-8816。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